星星白一眨眼，月就会消失不见。越牵起他的手，承诺会陪在身边。哦哦，心越伤越永远相随，一起照亮世界。哦，直到那天日出人间，背起他的诺言，星星挂在天边。 给